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我是节目主讲人张正。今天这期节目啊，由我和贺云主任为大家主讲。那么周杰去哪里了呢？尽管我们也在做养生节目啊，周杰由于这个工作劳累，然后身体受寒，最近呢感冒了，今天不能进入这个播音间。那么这期节目啊，由我和贺主任跟大家主讲。 首先我们跟大家来问一声好啊，江正主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什么呢？现在已经是气温一天一天的降低啊，马上进入这个秋冬季。那么进入秋冬季以后呢，我们很多老年的慢性疾病啊，在夏季还不明显，那么在这个冬季呢，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你看比如说气温降低，我们外周血管的收缩，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年龄大的人群，这个日子比较难过。还有一些高血压的人群比较难过。那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怎么进行这个康复。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加加衣服，或者说把房子搞得暖和一点就可以。可是对于我们很多慢性肺病患者来说呢，说严重点，真的就是在闯一个鬼门关，可能你一不留神，一个感冒就会导致你加重的去住院，而且，到医院我们更多的都是对症治疗，什么那个用止咳药呀、解痉药啊、平喘药啊、吸氧啊、抗生素啊等等这些方法，仅仅是控制症状，减少我们这个痛苦啊。其实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说，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啊，在平时跟我这个咨询沟通的时候，我感觉他们这个没有信心，就觉得他们已经反复了这么多年，每年冬天总是这么反复发作，总是反复的治疗，可是并不见起色。 觉得自己的这个病好起来好像很无望啊，因为慢性病的这种病痛也带来了心理上很大的负担。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对慢性肺病这个恐惧呢，主要是我们缺乏对它有正确的认识。还有一点，我们很多这个听众啊，过度的依赖医疗，就是说过度的依赖治疗去促进这个疾病的康复。其实这个疾病更多的是如何平时进行这个健康管理，如何提升你的免疫力，如何减少感冒的次数，或者如何提高你自身的抗炎能力，我们就不至于在生活中那么痛苦。 对，其实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啊，其实最最关键的，不是说去医院的那个治疗，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康复的过程当中如何选择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是，你看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通则不痛，不通则痛。那我们更多的理解是心血管的，我要是堵塞的话，然后我就没有这个病痛， 你这个痛呢，狭义的我们理解为这个疼痛，事实上就是病痛。大家其实你细想一下，我们人体啊，它整个就是一个管道系统，你哪里这个堵塞，你哪里就不好受。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呼吸系统，我们是从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再到肺泡，你看这整个就是一个管道。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支气管堵塞了，我们把它叫慢性阻塞性肺病。阻塞是什么意思呢？阻塞就是堵塞了，堵的问题不通嘛，也可以通俗的叫慢性不通性肺病。 其实 这是我这个理解啊。 对，其实这儿堵的是呼吸道哈，就是大的气管、小的支气管以及毛细支气管被堵塞了哈。其实中老年朋友对于我们血管的堵塞可能理解的比较深刻一点。他们 血管那一样嘛，你看我们这个肺泡坏了，氧气去哪里？就进血管了。你这个血管从毛细血管、中级血管，再到大血管，最后回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又通过我们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你把这个氧输送到这个组织间液里边去，组织间液给谁用？最后给细胞用，细胞又把它代谢的二氧化碳排放到这个细胞间液里边，细胞间液又把它送到毛细血管，又通过静脉、通过血管回到我们这个右心来，再去往复循环。那我们的血管堵了，那这个节目我们讲的多了，它也会产生疾病。 对，其实血管堵的话，我们组织器官就会不仅仅是缺氧，还缺乏营养物质。但是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通道的堵呢，可能最关键就是一个缺氧。 是啊，就是还是刚才说这个管道问题嘛。那你看，再从我们的消化道啊，口腔、咽、食管、胃、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结肠，再到这个盲肠、直肠，哎，我们知道把这个食物残渣排出去，它也是个管道。我们的泌尿系统也是由这个肾小球大量的毛细血管，它得畅通以后才能形成这种原尿，再到这个远区小管、近区小管，最后这个重吸收形成这个尿液，排到膀胱，再通过输尿道你看排出去。那你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胆囊堵了，胆囊摘了去，如果我们的肝总管堵了，我们也会，你看在胆囊炎里面，其实这它也有一种这种肝性胆囊炎，其实就是肝脏肝总管那里堵了。那如果我们的肾脏肾小球滤过膜这个血管堵了，我们肌肝尿素氮啊，它也会异常。所以这个整个人体，你就是我们说这个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是说你任何部分你堵塞了，就会有疾病的这个产生。这个痛呢，就是病痛。那说到精神层面，我们说你思想不通，你会不会郁闷？ 对， 它也是要通的。所以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呢，其实我们就是如何一个通的问题。那什么引起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两个发病机制，一个是炎症，反复的炎症。第二个，对于老病号来说，你那个后期那个堵啊，除了炎症，还有我们就是支气管和我们的肺间质产生了这个纤维化、纤维组织增生。所以对慢性肺病的患者来说，其实康复它也很简单。第一，提升你的抗炎能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抗炎能力，就是因为老病号或者慢性肺病患者，你那一套防御机制你消失了，你的抗炎能力差了，你反复炎症就是你产生咳嗽、咳痰、胸闷、气短的主要原因。那还有一个问题，你老慢支或者慢阻肺，你堵塞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大家想一下，在你的气道上不仅仅是一个炎症的问题，它还有个什么瘢痕的问题，就是你那个老发炎，它老是坏掉，坏掉以后，人体它就要长这个增生组织。增生组织我们说就是纤维组织增生。这个增生组织除了在这个小气道上长，同时它也在肺间质上。肺间质在哪？就是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之间那层组织，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吸进去这个氧送到血液里面去，血液要把它里边的二氧化碳 排到肺泡里来，我们才能够这个呼出去。 嗯， 那通气功能、换气功能如果异常了，表现的就是大家这个病症。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慢性肺病患者这个维护，你不能说你依赖于这个临床医疗，临床医疗它是救治，是你受不了了我才去医院。真正的康复怎么办？是提升我们说人体的自愈力，就是你那个抗炎能力，我们说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病号把你长期的在小气道里边、肺间质里边的组织纤维化降解吸收，降解吸收，同时控制病因。我说这个病因，你看大气污染、雾霾、汽车尾气、吸烟，还有这个我这个不注重这个营养酵素，我的抵抗力差，那我当然同样到这个人群，同样是这个冷空气刺激，哎，你对于这个老病号来说马上就容易这个发炎。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抗炎能力低下。那么最近呢，严冬，我们也为了使这个各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平安的这个过冬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这个肺功能免费的这个评级，就是看你这个肺功能弱到什么程度。哎，大家如果要去做这种肺功能评级评价，就说你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可以拨打节目这个咨询电话啊，电话是8886-4417，8886-4427，大家可以电话预约进行咨询。 嗯， 同时呢，还有一个目前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有两台家庭高压氧舱，医用氧舱。哎，如果有想使用的这个听众呢，大家可以打电话进行预约，了解一下使用的这个条件哈，然后你进行这种抗纤维化的同时再加氧疗，哎，我们就会获得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嗯，就是一个是免费的进行我们慢阻肺病人的肺功能的评级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要用到高压氧舱的话啊，这两点当然都是免费的哈，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啊，这个电话刚才张正主任已经说了啊，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必须有氧的参与，才可以维持各个系统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才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才可以使人体的免疫力强大而不容易产生疾病。在生活中，我们去空气清新的旅游胜地总是感到精神抖擞，我们遇到雾霾天气总是感到胸闷气短，甚至全身乏力，这就是其中的道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心脏、肺脏的功能逐渐下降，导致人体的供氧功能、交换氧的功能、运输氧的功能都有所下降，就会导致人体长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就会促进人体加速老化，就会导致人体容易产生疾病，就会导致慢性疾病不易康复，就会导致免疫低下而发生肿瘤。抗慢性炎症，抗纤维化，保护肺脏换气功能正常，保护心脏泵血有力，保护血管不长斑块，运输氧的管道畅通，我们的慢性疾病康复就变得容易。对于慢性肺部疾病患者来讲，主要临床表现是反复的咳嗽、咳痰、喘息、胸闷、气短、缺氧、头晕、失眠、急躁易怒，每一次感冒就会加重病情。秋冬季就好像是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鬼门关，弱不禁风，病情容易加重，痘日如年，痛苦不堪。 其实慢性肺部疾病的康复并没有那么困难，我们对疾病产生恐惧，失去信心，主要是我们对慢性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缺少认识，治疗方法不当而导致慢性肺部疾病难以康复。慢性肺部疾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肺的通气功能发生障碍而产生咳、痰、喘、憋、闷，这些疾病包括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气肿及肺源性心脏病。第二类慢性肺部疾病是肺的换气功能发生障碍，这些疾病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老年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放射性肺炎、间质性肺炎和间质性肺纤维化。另外，肺部疾病还包括肺结核、肺结节、肺脓肿、肺动脉高压、肺癌等慢性肺部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的主要发病机制是在各种致病因的作用下，由于患者免疫力的低下，导致各级支气管、肺间质反复的发生细菌性炎症和非细菌性炎症而产生的咳、痰、喘、憋、闷各种症状。慢性肺病患者除了慢性炎症的困扰，还会由于支气管和肺间质发生了纤维化，使病情变得复杂而难以康复。对于慢性肺部疾病的临床治疗，主要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来控制疾病。可以使用的药物有止咳药、平喘药、扩张支气管的结颈药、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强尼松、地塞米松等。可采用的治疗方法有家庭吸氧、呼吸道雾化治疗、手术治疗等等。治疗的目标是防止慢性肺部疾病进一步加剧，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长期以来，我们作为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践行者，主要是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力，辅助于营养调养的方式来对抗慢性炎症，减少感冒的发作次数，同时采用抗纤维化的方法来降解吸收支气管和肺间质的纤维组织。长期坚持，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呼吸功能就会恢复正常，自如呼吸，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选择哪一种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方案适合您，一定要做风险评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有效、更精准地帮助您康复慢性肺部疾病。获得精准有效的慢性肺部疾病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可预约获得免费上门服务。那现在是冬天啊，刚才节目里边也说了，现在打进热线呢，可以给大家做肺功能评级。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节目中总是在说，哎，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糖尿病沉默的杀手，然后这个高血脂呢是沉默的杀手。其实我们今天又说慢阻肺，它又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什么意思呢？整天老说这个。沉默的杀手主要是啊，这些病啊，它都是一个漫长的发病和演变的过程。你看慢到多少，慢到它到几十年，通常我们当然一般说是十年左右啊，才会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和这个循环这个衰竭。那你看我们说心血管疾病，你最后殊途同归，你发展的是这个急慢性心功能减退，我们就说急慢性心力衰竭。那呼吸系统，大家套我这句话的话，其实你最后往着发展就是慢性呼吸衰竭，也就是说呼吸功能没了。所以我们老说沉默的杀手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在你这个病有点这个征兆的时候，就要过早的干预。 我们总是用一种错误的观念，拿临床治疗去维护我们的健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临床医学是救治，救治。如果你要是这个对这我说这个话感觉还不真切的话，你只需要去在那个 ICU 病房待一个上午，你就会看进去的是什么人，一个一个全部是这个急救的人。那我们说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哎，那么临床医学它和这个健康管理区别在哪里？临床医学我们叫这个精准医学，它可能对的我们某一个是咳嗽怎么解决，对于我们的痰咳不出怎么解决，对于我们的氧不足怎么解决，对于我们这个产生了细菌感染我应该怎么解决，对于我们非细菌感染怎么解决，对于我这会已经憋不上来了，这空气就不够啊，这个呼吸那怎么去进行这个进行氧疗。所以这个一定不要把这个临床救治当成维护我们呼吸系统健康的这个法宝哈，那个是应该说是疾病的这个末端。你看我们说这个慢阻肺一般它是从30岁以后它开始发病，那么45到65岁的这些患者呢它比较多见，而且男性它多于女性，吸烟的又发病率又比较高，这个病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期的反复的逐渐的加重咳嗽。那么比较轻的患者呢他仅仅是在秋冬季他这个发作，那你像这个通常他情况在这个秋季啊冬季啊早晨起来的时候阵发性的咳嗽，咳出这个白色的这个泡沫痰，自觉这个胸部这个舒畅，就是说这个把这痰咳出去以后，那么哎，这咳出以后这一白天他都相安无事就没事了，再很少很咳嗽，哎，等到这个天暖和的时候气温转暖的时候咳嗽呢它又减轻了。那么对于这个比较重的患者呢他一年四季他都是咳嗽，当然有些人是不咳嗽他就是闷，那么在冬季的时候春季的时候这个时候加重，而且昼夜咳嗽，而且以这个早上晚上尤为剧烈。这些人呢通常啊他都会影响睡眠。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呢咳嗽的痰一般来说啊是白色的这个黏痰，早晨起来比较多，如果合并了细菌感染就会出现这种黏性脓性的黄色的这个脓痰。那你对于这个支气管扩张来说，哎，它可能由于这个那个病灶部位毛细血管暴露在这个病灶这个表面，它容易这个咳血，你要是毛细血管血量不会大，你要是碰到这个稍微大一点这个血管的话，那简直就是大口大口的吐血，那是很危险的。你看到支气管扩张到最后实在没办法，那就只有这个做手术。而且我说这个渐进型加重呢，它是一步一步从老慢支最后阻塞性肺病，最后到肺气肿，最后到这个肺源性心脏病，最后到我们出现这个浮肿哈，然后到营养不良，我们最后就成皮包骨了。那大家这个健康管理我们怎么做？健康管理我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也比较多。比如说你这个比较轻的这些听众呢，你可以仅仅抗纤维化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多年得病，你这个痰比较多，痰通常提示什么？是因为我们那个病灶局部呀，老有炎症在发作。因为这个炎症因子，它会刺激呼吸道黏膜那个杯状细胞分泌大量这个痰液。痰液其实它是一种保护反应，把那个脏东西粘住，粘住以后我们把它咳出去。那这个时候你老是炎症消不掉，那你就抗纤维化，再加一个我们节目中经常讲的这个，哎，你这个。用这个转移因子再加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么组合。那如果你又是一个年龄大、肾气比较虚的这些听众，我们说肾纳气嘛，这个如果肾气足的话，能收住这个气的话，我们喘息就会平息。那像这种人群怎么办？你就用这个抗纤维化， 再加我们说的这个名贵中药补肾气的这个金兰花，哎，你这么组合。那再有一种，你像长期的慢阻肺患者，你在缺氧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谢能力它就会下降，有些人就会出现焦虑、急躁、易怒，而且身体呢越来越消瘦。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可以用这个抗纤维化，再加一些这个乳清蛋白粉，哎，这么进行干预。那今天肺结节、肺阴影、肺包块好像都变了一个流行病。我们大家也知道，肺癌今天是癌症排名第一，死亡率也比较高，发病率也比较高。通常我们看到一个阴影结节以后呢，我们很难鉴别，怎么办？那我们只有防。那之后怎么办？用抗纤维化，再加上这个茶色素和玉竹啊，中药玉竹配伍的一个这个组方，你进行这个干预，哎，我们就可能取得好的这个效果。 嗯，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